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27集，偷偷摸摸的小老鼠。六，狼缺连忙选了人来，重新抬了卵架换路走，一路上绷紧了神经，查探四周的动静。若是瞧见了人影，可要及时提醒皇帝才是。然而雪的确是大，扑簌簌的，几乎瞧不见人影。这种天气在外头多待一会儿便能被雪埋了。承欢不过是个寻常人，即便是等着也未必能等多久。狼缺心道，今天这条路怕是白换了，却不敢提，仍旧竖起耳朵听动静。路过那片林子的时候，抬头瞄了好几眼，却没瞧见人影。他唯恐是自己被风雪分心没看清楚，仔细探查了许多遍，却仍旧没人。他心里一叹，扭头看轩辕凛的脸色，却是瞧不出来什么，看不出来有没有失望。人既然没来，他们也不必慢吞吞地赶路。狼却正想命人快些，冷不丁瞧见灯柱旁多了个雪人，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越瞧越觉得古怪。他怕是自己多心，本不想理会，可很快就瞧见那雪人的眼眶里两只黑漆漆的眼珠正转来转去。他猛地顿住了脚，心道承欢这可真是为了看一眼皇帝什么法子都能想得出来。他停得突兀，抬卵架的禁军只当有情况，当下也停住了脚步。轩辕凛似有所感，抬头朝雪人看过来，他脸一黑， 滚回去。 雪人一抖，仿佛是被吓得哆嗦了一下，但很快想起来自己现在不是个人模样，便又僵住了身体没动弹。轩辕凛拍了下扶手，看起来气得不轻，额角突突直跳。狼却想着他还在病中不好动气，连忙安抚道，臣这就送他回去，皇上息怒，您的圣旨还在呢。他说的是不许承欢出太极殿的圣旨。轩辕凛抿紧了嘴唇，冷着脸瞪了承欢一眼，吩咐道， 快走。 銮驾急匆匆去了。狼却看了看四周，瞧见周遭没人，这才凑过来，刚想打个招呼，就见雪人猛地散了。承欢拔腿就跑，他大概是被冻得太久了，四肢有些不灵活，跑得不快也不远，却很是多灾多难，不过几丈的距离摔了三四回。狼却看着都替他着急，想帮帮他，却是一靠近承欢就急，越急跑得越慢，他只好停下来，偷偷摸摸躲在暗处，看着他一路进了太极殿才松了口气，转身回去复命。承欢这回确实被冻坏了，裹了三层被子，手脚还是冷得没知觉。几个小太监给他烧了热水来，硬拽着他丢进了桶里。承欢哆嗦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恨不得将头也缩进水里去。他又觉得丢人。 你们现在胆子是真大了，我可是大总管，大总管知道吗？ 两个小太监不把他的话当回事，这名头是很唬人，可一个出不了太极殿的大总管有什么用？还不如他们这些寻常的小太监。 你就是太懒了，冻成这样，咱们这儿有没有炭火？要是不拿热水泡泡，睡着睡着就冷死过去。 承欢被吓着了。 你诓我呢吧？哪就那么容易冻死啊？ 他现在还没意识到，当初若不是贤王将他捡回去，他已经冻死了。小太监春和觉得他白当了个大总管，一点见识都没有。 宫里往年冻死热死的人还少，你待在大明宫没见到，别说宫里奴才了，就是外头那些农户也不少人是这么死的。 承欢愣了愣，别的没想起来，只记得他娘仿佛也是冬天死的。 只是怎么死的他却已经忘记了。春明拍了春和一巴掌， 好了好了，你别乱说了，快给他搓一搓，你看他手脚现在还凉冰冰的，别震动坏了。 两人探手进去给他揉搓四肢，春欢起初还觉得舒服，后来知觉恢复了一些，便只觉得痒，在浴桶里乱动，水溅的到处都是。春和春明被他气得够呛， 你老实点，冬天的衣裳可没几套能替换。 春欢连忙摇头， 那你们别碰我了，痒。 两人悻悻地收回了手，春和愣了愣，意外地看着春欢， 你原来没净身啊。 春欢下意识并紧了腿，恼羞地看了他一眼，心里有些难过。 我这样的身体净身搁哪儿？ 春明听他们说话心里就猜到了， 这样也好，总好过挨一刀，那是真疼，好多人没熬过来，我同村的三个孩子就我自己活了。 陈欢没想到做个太监也有这么大的风险，心里沉甸甸的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，只是恍惚间想起来不知道什么人说的一句话，叫命比纸薄。春明试了试水温， 快出来吧，待会儿水冷了要病了。 陈欢不想动弹，手一露出来就冷嗖嗖的，有些疼，他腻歪着不肯动弹，两人只好用蛮力将他拽了出来，塞进被子里。春明灌了汤婆子给他， 今天就别出去了，晚上来我给你送饭。 陈欢猜着他们这么照顾自己，八成是张敬忠给了恩惠，可心里仍旧觉得感激，在这宫里能得到一份温暖实在很不容易。至于这份温暖背后到底是依靠什么维持的，陈欢不去想也想不明白。他抱紧了汤婆子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晚上两个人果然来送饭，陈欢有些头晕，他很新奇，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冻病了，但胃口还好，他也就不当回事，匆匆扒了饭就穿了衣裳往外头溜。他本以为今天这么大的雪是瞧不见轩辕岭的，却没想到他仍旧走了这条路，他心里觉得这是缘分，虽然不过是臆测的，可一想起来就觉得高兴，这让他一路都很开心。直到缩在树干后面瞧见轩辕岭来了，他的心情才沉郁下来。轩辕岭带了陈荣，他带着陈荣去了大明宫。陈欢愣住了，待在树后头半晌没动弹，直到人走远了他才站起来，带着一身雪花跌跌撞撞地回了太极殿。他觉得自己是难过的，可竟然也没有多么疼，甚至一夜安眠，只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头昏脑胀的，身上没有一丁点力气，天气好像更冷了，他觉得自己在被窝里没有一丝热乎气儿，整个人不停地哆嗦。他可又分不清楚自己是真的冷，还是因为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一幕心里冷。然而为什么冷似乎并不重要，他只是冷而已，感觉牙齿都要被咬下来了。春和春明来喊他起床，说宫外递了牌子进来，稍后谢二公子和齐侯爷要再来祭拜先皇后。陈欢记得谢凤环，但却不想见他，他觉得那个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看见的并不是自己，而是另一个人，就如同轩辕岭看自己的时候一样，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影子。陈欢苦笑了一声，慢吞吞爬起来，他头昏脑胀的，却不想留在这里，将锦衣都裹在身上，扶着墙到了墙角，弯着腰去找狗洞。等他钻出去的时候，春和春明正好来找他，说人已经到了，想找他说说话。陈欢嘴角一撇，闷着头钻了出去，他宁愿在这里冻着，也不想回去和他们说话。然而谢凤环实在是讨厌，他似乎猜测到了陈欢不想见他，也知道他会躲在那里，很快就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。陈欢有些恼了，却莫名的胆怯， 只好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前走。他颇为郁闷，太极殿都这么冷清了，怎么自己还是不能消停？这个时候还早，轩辕凛就早下了朝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御书房处理政务了。他就是去等着见人一面，这个时辰也不合适。可陈欢无处可去，满宫里都知道他被轩辕凛禁足在太极殿，若是被旁人瞧见他，少不得又要挨罚。大冬天光着膀子挨鞭子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，他今天还没精神，实在不想挨打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再去了那片林子，寻了个树干靠着，随手捡了根枯枝在雪地上画鬼符打发时间，心里算计着时间，盼着谢凤凰快点走。今天实在是太冷了，他只坐了这一小会儿，感觉脚都冻麻了。轩辕凛也察觉到今天的寒气，用膳的时候御书房进了一碗姜粥，驱寒暖身。他不喜欢那股子辛辣味儿，可还是皱着眉头喝了进去，却是莫名其妙想起陈欢来。那奴才昨天在外头被雪埋成了个雪人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受寒。他倒是一如既往，丝毫不知道爱惜自己。那样的天气，不知道等了多久才变成那样。想到这里，他有些坐不住了，命人准备銮驾，要去御书房。张敬忠一愣：“ 皇上，您这风寒还没好，外头化雪正冷得厉害，您若是要找什么人，奴才让人去取。” 轩辕凛摇摇头没吭声，却也没改变主意。张敬忠只好叹气，轩辕凛这人不容人违逆，话只说一遍，若是话说出了口，任凭旁人怎么劝，他却是半分不肯松口。只是张敬忠不明白，他这是为什么忽然改了主意，明明之前都说了今天不去御书房，他从来不是出尔反尔的人。可皇帝的意思，他们这些奴才也只有遵从的份儿，他便只能自己看顾着。他心里觉得这样冷的天气，陈欢又素来背懒，应当是缩在太极殿里没出门才是，却不想远远的就瞧见一抹红色。这皇宫大内只有总管太监的服饰是这般的水红色，冬日里瞧着十分晃眼。轩辕凛心里猛地窜起一股火气，这大冬天的，陈欢这是要做什么？想死也找个清静地方，非要来我跟前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